欢迎嚟到第二节嘅轮住嚟震嘅心轮。咁心好紧要㗎嘛，咁我哋俾多少少时间佢啦。咁以下嘅时间呢，头先听过我同阿 Clara 讲，就係心嘅重要性啦。咁当然我哋都好注重我哋嘅心。咁就由阿 Clara, 好有心。咁就由阿好有心嘅 Clara 嚟同我哋做一个唱诵啦。咁以下嘅时间交俾佢。 好。好啦，咁都请大家揾一个安静嘅位置坐低。咁今次呢，我哋係会重返去振返我哋嘅心轮，打开返我哋嘅心轮。咁所以呢今次心轮係绿色嘅能量喺我哋嘅胸口嘅中间。请大家放松，专注喺我哋嘅呼吸、鼻吸、鼻呼。喺个过程里面，我想大家拥抱返自己同埋爱自己嘅能量，柔软我哋嘅心。对每一个人的本质就是爱，重新去连接我们的爱， 的路背真悲伤动不动生白带发呀不如白生白带生白的路白阿拉的生白热的白阿带呀生白带呀白继续专注在我们的心轮，绿色的能量在我们的心的中间，胸口的中间，渗入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内在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喜悦，我们的能量。我们感恩。充满感恩。多谢我们的心轮。多谢我们的身体，多谢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事物，感恩。Thank you. 多谢 Kara。点啊？你哋觉得个心系咪舒服咗？即系又觉得少少嘅震动咧？咁吓、你其实我都想访问一下你之前，你做紧呢个 chanting 嗰阵时咧，其实你会有咩感觉？ 我整个因为我完全系跳开嘅头脑嘅。我是打开我的心去做这件事的。 嗯。 是啦，咁所以满满的能量会透过我的心轮里面呢，是会是这个振频会变成一个的声音，变成一个唱诵。 嗯。是啦， 咁平时我们会用语言的嘛，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心意的嘛。咁我就会是跳过头脑，完全是用非语言用声音的振频变成一个唱诵去带动出来。是。咁、我觉得系好温暖嘅，因为喺由个心嘅振频带动咧，我感受到嗰种嘅流动啦，嗰种嘅轻松啦，嗰种嘅愉快，同埋觉得好多爱喺个身边嗰度一路唱诵出嚟嘅。 即系自己又系受惠先啦，咁又可以俾其他人受惠啦、因为你作为一个中间人啦，一个清净嘅中间人去将呢啲能量去透过你嘅声音发射出嚟啦。 系啦，因为喺个过程里面头先讲緊就都会连接地球之母嗰个能量嘅、因为地球同我哋每一个嘅灵魂都系连接㗎嘛。所以当我去连接咗地球之母嘅能量之后，即是话呢一份嘅能量系同每一个人都系连接咗嘅。咁所以我系觉得好轻松，同埋系有嗰份好多满满嘅爱源源不绝咁样流动出嚟。咁所以我都系 我哋一齐去共振嘅当中里面係好愉快啦，係啦。 嗯，好多谢你 ，Clara。咁其实有少少，因为可能听众都会觉得啊，点解啊 ，Clara 次次唱中，我都唔知佢唱乜，即系个音，即系应该咁讲，我唔冇语言，应该咁讲，冇音谱，亦都冇语言去表达，即系佢用只系纯粹用个声音去振频去做咧。咁其实因为我有少少解释啦，可能令到你哋个头脑会舒服啲嘅，就系因为我哋好多时语言，譬如我哋每个语言都有一个。好多唔同嘅信念系统植咗落去，即系有好多相信啊、beliefs 啊、规矩啊落咗落去，咁已经本身系有个框架喺里边嘅。而声音嘅振频咧，好似 Clara 咁咧，佢纯粹系透过一个声音嘅唔同嘅频率啊、震动咧，去直接去同你哋嘅细胞、我哋嘅细胞去联系咯。咁就跳过咗你头脑去分析啦。即系譬如我咧仲讲紧广东话嘅，咁可能你会 base 嘅广东话去讲翻啊，点解你把声咁猛啊？点解你唔舒服啊？又咳啦，仲未咳啦咁样。咁但系 anyway， 佢就会 bypass 咗我哋呢个头脑嘅分析系统，直接由我哋嗰个细胞去接收，咁而得到最直接嘅震动同埋疗愈或者整合咯。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嘅唱中或者佢嘅声音振频嘅唱中嘅重点，亦都系呢个特点。所以直接系俾我哋细胞吸收，咁就唔会受过咁多唔同嘅过滤啦。咁呢个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个头脑会分析咗啱用唔啱用，因为逢系新嘅嘢咧，我哋个头脑都觉得唔啱用嘅，因为我哋处于安全区嘛。咁有乜任何新嘢，佢都会觉得唔适用，咁就劈开咗佢。咁就令到我哋固有嘅系统里边不断喺自己个框里边兜圈咯，但系你跳唔出自己个框框咯。咁所以就会系。有趁呢个少少时间就解释返咩叫唱中啦。咁其实今日嘅时间呢差唔多啦。咁你哋都慢慢再去重温一下 Clara 嘅唱中啦，或者振频啦，之后可以继续听返。咁睇下你个心得到有咩特别嘅感觉啦。欢迎大家喺 YouTube 嗰度同我哋 sharing 嘅。咁我想问 Clara 仲有咩想讲返呢？ 係啦，咁希望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开心啦，攞返自己嘅爱啦，爱因为爱嘅系一个好高频嘅最好最好高频嘅能量嚟嘅，即系帮助到我哋可以实现我哋嘅梦想，同埋圆满我哋自己嘅，亦都帮助到我哋身体健康。所以希望大家祝福大家更加开心，打我哋心轮。OK， 开祝大家身心愉快啊，开心开心。好，我哋下次再讲过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